探寻民国历史。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每天清晨8点到8点半，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有一个聊天的关键词，就是诗。2017年的12月14号，著名文学家、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在台湾高雄去世，享年90岁。12月29号，来自海峡两岸的文化界人士、高校师生，还有余氏族亲等1000多人，在高雄参加了余光中先生的追悼会。余光中先生去世之后，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朋友圈都在几个小时之内被他的经典诗句和相关文章所刷屏。而这其中，乡愁是所有纪念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40多年来，这首诗作在海内外广为流传，1991年还入选了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从此更是成为了一首全民诗歌、明星诗歌。那么余光中先生思念的故乡到底是哪里呢？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随父母迁居香港，第二年赴台。所以说，他几十年来魂牵梦萦的故乡就是南京。他曾经就读于南京的莫陵路小学，也就是原来的崔八巷小学，还有南京五中，也就是原来的南京青年会中学。1947年又就读金陵大学外语系，后来才转入厦门大学。余光中先生就常说，南京不光是他的故乡，还是他诗心起跳的地方。他生前多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虽然说自己要少谈些乡愁，但还是不知不觉就聊起了家乡南京。而一说到南京，老先生的眼里就闪烁着光彩。他说小时候自己家住在城北将军庙的一个小巷子里，小巷名叫龙仓巷，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记得很清楚。你们现在南京话是个什么样子？我小时候听到的都是这样的：今儿个，明儿个，乖乖，龙地东，韭菜炒大葱。于老先生的南京话是张口就来，他还说起以前老同学们到台湾随团访问，都会和他聚聚。但是现在，南京五中、金陵大学的老同学们越来越少了，而自己因为身体问题和南京互动也越来越少了。他说南京回去过好多次，最近一次是我过80岁生日，也好多年了。先生希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家乡看看，遗憾的是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老先生就已驾鹤西去了。除了出生在南京，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南京之外，南京对于余光中先生来说，还是他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相遇的地方。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的第一次见面都在南京，一位是母亲，她生我时在南京，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只会哭闹；一位是妻子，我们第一次相逢也在南京。 于老的夫人范我存女士是他的远房表妹，两人相恋多年后结为夫妻。在南京读书的时候，于老和夫人两个人的母校都在南京的莫愁路上，只隔了一条马路。据说在余光中的老家院子里有一棵枫树，树干上刻着三个英文字母 YLM， Y 是鱼， L 是 love， M 是咪咪，连起来是余光中爱咪咪，而咪咪就是于老夫人范我存女士的乳名。相恋时，余光中用一柄小刀刻下了 YLM 三个字母，以名爱心，这简直就像是偶像剧里的桥段嘛。都说相爱容易相处难，但于老和夫人1956年在台湾结婚，相知相携，共同度过了61年的岁月。在于老家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小雕塑，雕塑中两位银发老人紧紧地挨在一起，笑意盈盈，满脸幸福。于老曾经在南京大学做讲座的时候说自己比杜甫浪漫多了，他说杜甫一辈子只写了一两首诗给太太，真是扫兴啊，我就不一样了，我写给太太的就多多了，我比杜甫要浪漫得多。那今天我们感谢余光中先生带来的诗意和美好，来纪念于老先生，也换一种浪漫的形式吧。1982年音乐人罗大佑发表专辑《知乎者也》，其中的一首歌《乡愁四韵》，歌词就是改编自《乡愁》这首诗，所以我们来听一下罗大佑的这首《乡愁四韵》，在诗与歌的结合中，缅怀这位文学大家——乡愁诗人。 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田阳。今天的节目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诗。如果要问大家您能一口说出来的诗人的名字有哪些，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的古代大诗人，在现代和当代诗人中，再除了余光中、徐志摩、舒婷、海子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如今可能还有一个名字会被很多人记住，他就是余秀华。诗人余秀华，湖北钟祥人，著有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等。因为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余秀华行动不便，高中毕业后就赋闲在家。他2009年正式开始写诗，2014年11月诗刊杂志发表了他的诗作，开始受到关注。而2014年底，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余秀华一夜爆红，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毁誉参半。余秀华的走红也被认为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事件。自孩子去世20多年，再没有一位诗人进入过大众的视野。 诗歌作为一种小众题材，可以说是越来越边缘化。而余秀华这个另类诗人的出现，却让沉寂多年的诗歌又一次被大家所关注。不管是在安静的街头，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灯光汇集的舞台，在任何环境下读余秀华的诗，也许您都会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灼痛。比如一朵开在深夜的苦瓜花，只是他不肯相信爱情尚在远方，还没有结出的瓜已经预备了足够的苦涩。比如我喜欢这黄昏，甚至这无望的人生也是我爱着的，因为你在远方挥动手的样子如同一道命令，叫万物生长。再比如在村子的小路上散步，远方的人还在远方，他应该沿着这条路来了，他应该从我的身后拍拍我肩膀，这样的场景太让人心碎。你可能很想问啊，能写出这些句子的诗人得经历过多少刻骨铭心的爱情啊？而余秀华却说，正是因为没有爱情，所以他才会疯狂地幻想爱情，想象爱情的各种形态，爱情诗歌也因此被写出来。20年前，余秀华的母亲将懵懂无知的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陌生男人，这段形同陌路的婚姻也成为了她一生的疼痛和遗憾。不过也许正是这身体和婚姻的不幸，才成就了余秀华的诗歌，而正是这样质朴动人的诗句，也让生活中缺乏诗意的我们想起了那些似曾相识却又擦肩而过的美好。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诗。很多人可能一听会觉得不感兴趣，也许会说诗歌太小众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最近一组孩子们的诗却在网络上大火特火，这群3到13岁的小孩写的诗正在网络上刷屏，还被出版社集结成书，上了图书热销榜。这些孩子们的诗句既纯粹又可爱，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还充满着智慧，让大人看了都会汗颜。其实早在2015年，当时一位9岁的小诗人铁头，他的一些诗作就曾经在网络上热传，还出版了诗集《柳树是个臭小子》，收录了他从6岁到9岁陆续创作的175首诗歌。这次热传的孩子们的诗也包括了铁头8岁时写的一首《原谅》。春天来了，我去小溪边砸冰，把春天砸得头破血流，直淌眼泪。写出诗句，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的江二曼，他的姐姐江新鹤也是一位小诗人，这两位是一对00后的姐妹花，他们也刚刚出版了自己的诗集《雪地上的羊》，还有曾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小诗人的小姑娘朵朵，写过一首叫做《回到地面》的诗。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要想回到地面，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听完这样的诗句，我自己的感觉是相当震撼的，这样的句子大人恐怕是很难想象的出来，但是对于几岁的孩子来说，写出这样的诗句其实就是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世界，也是他们心灵当中最真实的反应。比如对于3岁的小姑娘朵朵来说，看动画片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快乐就像要飞到天上去一样，但是大人们不开心的时候就像是回到地面，大人们是因为伤心才回到地面， 朵朵却觉得是因为大人们想要回到地面，所以才要做一件伤心的事。小诗人铁头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阳光很好，铁头就对妈妈说，我想到阳光里洗洗手。即便他的妈妈本来就是位诗人，也忍不住惊讶，孩子小小的身躯里能爆发出这样的想象力。于是妈妈就鼓励铁头记录下来。有一年初春，铁头妈妈带着铁头去河边砸冰，那个时候天气依然有点冷，河面还接着一层薄薄的冰。铁头拿着石头把冰砸破了，看起来却有点悲伤。他说，妈妈，我把春天砸得头破血流，直淌眼泪。而他回家之后就写出了这首《原谅》。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这是7岁的小姑娘江二曼写的诗，而她的姐姐江新鹤也是一位小诗人。2014年冬天，江爸爸带着一家人去了北方，奶奶居住的小区大门对面有一家肉铺，而这家肉铺旁边总会拴着一只待宰的羊。小新鹤和二曼经常会跑过去喂羊，每次喂菜叶的时候羊都不一样，但是新鹤却只把它当成同一只羊来喂，以此来减少内心的悲伤。于是当时11岁的江新鹤就写了这样一首诗，雪地上的羊。奶奶家大门口的雪地上总是拴着一只羊，每天我都跑去喂它些菜叶，有时它突然胖了，有时它突然瘦了，有时它突然高了，有时它突然矮了，有时它突然大了，有时它突然小了。其实它并不是同一只羊，只是我把它当成同一只羊来喂，而且我尽量不去看旁边那个肉铺，以减少内心的悲伤。小姐妹的父亲江志武说，在新鹤2-3岁的时候，江爸爸带着新鹤去花园捉蝴蝶。新鹤跟爸爸说，大蝴蝶没有小蝴蝶好捉，因为大蝴蝶经历了太多往事。这句话让江爸爸很惊艳，于是开始有意地记录着新鹤的只言片语。新鹤小小年纪就很有主见，有时候江爸爸还试图给他提意见，这个词是不是换一个效果会更好呢？而这个时候江新鹤就会傲娇地说，这是我的作品还是你的作品呢？在读到这些儿童写的诗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和我的第一反应一样感到很惊讶。其实呢，我们仔细想一下也不用太惊讶。比如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小孩子语出惊人，而一位已经写作了几十年的诗人周瑟瑟就说，我深深感到要向儿童学习的必要，向孩子学习诗的思维。孩子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儿童的那种天真毫无顾忌的想象，是亲爱的孩子教育了我，让我成为一个敏感的人，一个人到中年还保有童心的人。这就是诗的魅力。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我看见池塘里的睡莲，那生长的紫薇和高耸的松树，弹指间花开花落，远处在天地之间。风从哪里来正在继续。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聊了小朋友们写的诗，是让人非常惊艳也非常喜爱的。不过刚才我念的这句诗，如果我不说出来您可能猜不到，它是由人工智能微软小冰所写的。这人工智能它可不是人啊，连它都能写诗了，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号称人类史上第一部由机器人写作的诗集，阳光湿了玻璃窗。 您听了是惊喜还是惊吓呢？去年年底，由中国作协理论评论委员会、青年文学杂志社和当当阅读会联合策划，就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主题就是 AI 给人文生活、文学创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会上讨论的人工智能写诗的现象以及延伸的其他话题。这个会写诗的小兵学习了从1920年开始到1980年之前的中国519位现代诗人的作品。小兵的相关负责人徐元春就介绍说，小兵用每6分钟的时间学习一遍所有诗人的作品，每6分钟做一次迭代，经过100个小时之后，他就基本具有了写诗的能力。徐元春和微软小兵的首席科学家宋瑞华一起打造着小兵，还教会了他谈天、写诗、作曲等各种技能，希望让他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喜爱。在研讨会上，诗人杨庆祥就说，当阿尔法狗打败很多围棋高手时，我提了一个疑问，阿尔法狗会下围棋，但阿尔法狗会写诗吗？但在一个月前，我读到了小兵的诗，却感到震惊。以往所有的诗歌创作都是建立在原创性的基础之上，而小兵的诗歌创作却颠覆了这种原创性。某种意义上来说，小兵的诗是最新的诗，这些诗似乎在预示着今天我们所习惯的这种生活方式、思考方式最终将成为最后的一个堡垒。听完这段话，好像感觉更受到了10000点的惊吓，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啊，在写诗、在文学创作这件事上，我们人真的没必要那么担心人工智能来抢饭碗。北大中文系的副教授邵彦君就说，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为什么套路得人心呢？因为套路正是千百万个深情里最成功的那个总结。机器人不会痛苦，但可以模仿出痛苦的灵魂的套路。所以看起来小兵好像是会写诗，但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套路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倒并不觉得人工智能写作有多么神奇。所以说，在未来，制造、医疗、交通、金融、教育等等多个领域，我们都相信人工智能将会大有可为。在可以想见的日子里，估计会有许多人的生活被人工智能所改变。但在文学艺术的方面，也许在未来，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一些平庸的诗人、平庸的作家。而对于人类来说，真正的诗意还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来自于真实的心灵。那今天关于诗，我们方方面面聊了不少。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就是这样，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晨8点钟再见。